成痛的主羊，爱有时像杯苦茶，当喝会害怕，最后却品尝出了惊讶的香。爱有时像是阳光，照亮了希望，远看很暖和一方，却被烫伤。爱有时像是星光，遥远而迷惘，在某天却指引我一个方向。 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邓紫棋《我是歌手》第二季半决赛当中演唱的歌曲。邓紫棋在改编当中还添加了你的伤我知道我明了和不断重复我要你快乐，是希望这首歌曲假快乐变成真正的快乐。正如邓紫棋所说，谢谢阿信的这一份歌词让我觉得我并不孤单。一起来听到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只是我唱回忆越是甜就是越伤人了，是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总的保护色。你确定不恨了，你确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这指尖笑了，于是你而倦的一起笑了。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手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会让我们想到一种水果，那就是黑凤梨。为何有如此暗黑系的水果？其实源自于网络视频，毫无违和感的恶搞歌词透露出浓浓爱意，让人是忍俊不禁。而这句黑凤梨就是来自于邓紫棋在《我是歌手》当中演唱的粤语歌曲《喜欢你》的谐音。一起来听来自邓紫棋《喜欢你》。 是属于我的语言，旋律吹你躲藏，静静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陈秋实《两小无猜》。 看这个两小无猜的时光， 捂住耳也跟着起舞了，向往的好像是吹起的魔法泡泡，你起来我落下，牵牛花开了，就像悄悄般的童话。哎呀，秋千上的小姑娘，一次次荡到了天亮， 荡漾在春光慢慢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

正如这一首《单行的轨道》，邓紫棋的唱法就与以往不同。歌曲当中每一句最后一个字都充满着绝望感和撕裂感，充分表达内心的绝望，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所追逐的梦想，自己所热爱的音乐。在汹涌的人潮里，你可曾了解自己是谁？在慌忙的脚步中，你可曾思考过呼吸的意义？在夜晚孤独的宁静当中，你可曾有一刻想逃下当下的冲动？力求上进，到底是对时代的一种随波逐流，还是对现实的一种顽强挣扎？听了这首歌曲，此刻的你会不会陷入重复的生活，无法摆脱这单行的轨道呢？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 一路逆风是专辑新的心跳当中灰色摇滚单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邓紫棋通过这首歌曲想要表达，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天真勇敢的，可是慢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世界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做。一起来听到邓紫棋《一路逆风》。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温柔的言辞，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是因为再见却是最残忍的结尾，印证你不再眷恋。因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召唤。一起来听到邓紫棋《再见》。 在一瞬间、yeah。

好像是全部能及，无法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只能写首歌给你，给你。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